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三十六章百密一疏第118集。 我不希望任何人出手相助， 哈利大声说，在绝对的寂静中，他的声音像号声一样传得很远。 必须是这样，必须是我。 伏地魔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。 他说的不是真话， 他说，一双红眼睛睁得大大的。 那不是他的做派，对吗？巴特，你今天又想把谁当作盾牌呢？ 没有谁， 哈利干脆利落地说。 魂器没有了，只有你和我。两个人不能都活着，只有一个生存下来。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将会永远离开。 我们中间的一个人， 伏地魔讥笑道，他整个身体紧绷，一双红眼睛瞪着，像一条准备进攻的蛇。 你认为会是你吗？你这个有邓布利多在后面牵线而偶然幸存的男孩。 我母亲为救我而死，这是偶然吗？ 哈利问。两个人仍然在侧身移动，绕着圈子，始终保持同样的距离。对哈利来说，除了伏地魔，其他面孔都不存在了。 在那片坟地里，我决定反抗，也是偶然。今晚我没有抵抗，仍然活了下来，重新回来战斗，也是偶然。 偶然！ 伏地魔叫道，但仍然没有出击。周围的人群凝固不动，如同被石化了一般。礼堂里有好几百人，似乎只有他们俩在呼吸。 偶然，运气，还有就是你动不动藏到大人身后哭鼻子，听任我为了你而杀死他们。 今晚你别想再杀死任何人了， 哈利说。他们绕着圈子盯着对方的眼睛，绿眼睛对红眼睛。 再也别想杀死他们任何一个，再也别想，明白吗？为了阻止你伤害这些人，我准备了致死。 但是你没有。 我下了决心，这是关键。我做了我母亲做的事情，你再也伤害不了他们。难道你没有发现，你设想他们的魔咒都没有了约束力？你折磨不了他们，你伤害不了他们。从来不会从你的错误里吸取教训，是不是，李德尔？ 你竟敢！ 是的，我敢。 哈利说：“ 我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，汤姆·李德尔。我知道许多重要的事情你不知道。你想不想听听？以免再犯一个大错。” 伏地魔没有说话，默默地转着圈子。哈利知道他被暂时迷惑住了。不敢轻易动手，担心哈利万一真的知道某个致命的秘密。 又是爱， 伏地魔说，那张蛇脸上满是嘲讽。 邓布利多的法宝爱，他声称能征服死亡，却没能阻止他从塔楼上坠落，像个旧蜡像一样摔得支离破碎。爱没有阻止我把你那泥巴中母亲像蟑螂一样碾死，不特，这次似乎没有一个人会因为爱你而挺身而出挡住我的咒语。那么，我一出手，你怎么可能不死呢？ 只有一点， 哈利说。两人仍然在面对面的转圈相持，中间隔开他们的只有那最后的秘密。 如果这次救你的不是爱， 伏地魔说， 那你准是相信自己掌握了我所没有的魔法，或拥有一件比我的更厉害的武器。 二者兼而有之， 哈利说。 他看见那张蛇脸上闪过一丝惊慌，但转瞬即逝。伏地魔大笑起来，这笑声比他的喊叫声更加可怕，冷酷而疯狂，在寂静的礼堂里回荡。 你以为你会的魔法比我还多？ 他说， 比我伏地魔大人还多。我试过的魔法，当不利多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。 哦，他想到过， 哈利说， 但他比你知道的更多，没有去干你干的那些事情。 你是说他软弱？ 伏地魔尖叫着说， 他软弱，没有胆量，他软弱，不该拿走本该属于他的，现在将属于我了。 不，他比你聪明， 哈利说， 是个更优秀的巫师，更优秀的男人。 我把阿布斯·邓布利多弄死了。 你以为是这样， 哈利说， 可是你错了。 围观的人群里第一次骚动起来，墙边的几百个人同时吸了一口气。 邓布利多死了！ 伏地魔把这句话狠狠地掷向哈利，就好像他能给哈利带来无法忍受的痛苦。 他的尸体正在这座城堡荒地上的大理石坟墓里腐烂，我看见了，波特。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 是的，邓布利多死了， 哈利平静地说， 但并不是你安排的，他自己选择了死亡的方式，在死前几个月就选择了。他和那个你以为是你仆从的人共同安排好了一切。 多么幼稚可笑的梦话， 伏地魔说，但他仍然没有出击，那双红眼睛死死地盯着哈利的眼睛。 西弗勒斯·斯内普不是你的人， 哈利说， 斯内普是邓布利多的人，早在你开始追捕我母亲那时候起，他就是邓布利多的人。你一直没有发现，因为那种事情你不能理解。你从来没见过斯内普召出守护神吧，里德尔？ 伏地魔没有回答，他们继续对峙着转圈，像两匹随时准备把对方撕成碎片的狼。 斯内普的守护神是一头聘鹿， 哈利说， 和我母亲的一样，因为他几乎爱了我母亲一辈子，从他们孩提时代就开始了。其实你应该发现的。 他看到伏地魔的鼻孔突然张开了，又说道， 他请求你饶我母亲一命，是不是？ 他渴望得到的仅此而已， 伏地魔冷笑着说。 但他死后，斯内普也承认世上还有其他女人，血统更纯，更配得上他。 他当然会跟你这么说， 哈利说。 但从你威胁到我母亲的那时候起，他就是邓布利多的密探了，后来一直在反对你。邓布利多已经奄奄一息时，斯内普才结束了他的生命。 那不重要， 伏地魔尖叫道，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哈利说的每一个字，这时突然发出一串疯狂的大笑。 斯内普是我的人还是邓布利多的人？他们想在我的路上设置什么小小的绊脚石，统统都不重要。我摧毁了他们，就像摧毁你的母亲斯内普所谓的真爱一样。哦，不过这倒说明了问题，波特，但你是不会懂的。邓布利多阻挠我得到老魔杖，他想让斯内普成为老魔杖的真正主人，但是我抢在了你的前面，小毛孩。没等你下手，我就拿到了魔杖；没等你醒过味儿来，我就明白了真相。三小时前，我杀死了西弗勒斯·斯内普。现在，老魔杖 死亡帮命运杖真正属于我了。邓布利多的最后一个机会泡汤了，哈利波特。 对，没错， 哈利说， 你说的对。但是在你动手杀我之前，我建议你想一想你的所作所为，好好想一想，试着做一些忏悔。李德尔， 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哈利对伏地魔说的所有的话，包括揭露真相的话和冷嘲热讽的话，没有一句让伏地魔这样震惊。哈利看见他的瞳孔缩成了两条窄窄的细缝，看见他眼睛周围的皮肤变白了。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 哈利说， 你仅有的机会。我见过你不忏悔的下场，勇敢点儿，试一试，试着做些忏悔。 你竟敢！ 伏地魔又说， 是的，我敢， 哈利说， 因为邓布利多最后的计划根本没有误伤到我，却对你造成损害了，李德尔。 伏地魔捏着老魔杖的手在颤抖，哈利紧紧地攥住德拉科的魔杖，他知道那一刻就要来临了。 那根魔杖仍然不会完全听你的指挥，因为你杀错了人，西弗勒斯·斯内普根本不是老魔杖的真正主人，他根本没有打败邓布利多， 他杀死了 你。没听我说吗？斯内普根本没有打败邓布利多，邓布利多的死是他们共同策划的。邓布利多计划不败而死，成为魔杖的最后一位真正主人。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，魔杖的力量应该随他消亡，因为没有人从他手里赢得魔杖。 可是波特，邓布利多等于把魔杖给了我。 伏地魔的声音因恶意的快感而颤抖。 我把魔杖从他最后一位主人的坟墓里偷了出来，我违背他最后一位主人的意愿把他拿了出来，他的力量属于我。 你还是没听明白吗，李德尔？拥有魔杖是不够的，拿着它，使用它，并不能让它真正成为你的。你没听见奥利凡德的话吗？魔杖选择巫师。邓布利多没死之前，老魔杖就认了一位新主人，而那个人连摸都没有摸过他。新主人违背邓布利多的意愿，除去了他手中的魔杖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不知道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杖已经愿意为他效忠。 伏地魔的胸脯在激烈的起伏，哈利可以感觉到咒语冲了上来，感觉到咒语在指向他面门的魔杖里聚集力量。 老魔杖的真正主人是德拉科马尔福。 伏地魔的脸上露出茫然的惊愕，但转瞬即逝。 可那有什么关系呢？ 他轻声说。 其实你说的对，波特，对你我来说又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再拿着那根凤凰羽毛魔杖，我们只凭记忆决斗，等我杀了你再去对付德拉克马尔夫。 可是你来不及了， 哈利说， 你错过了机会，我抢先了一步。几个星期前我打败了德拉克，这个魔杖是我从他手里夺来的。 哈利抖了抖山楂木魔杖，感觉到礼堂里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他上面。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这样，对吗？ 哈利小声说。 你手里的魔杖是否知道他最后一位主人已被解除了武器？如果他知道，现在我才是老魔杖的真正主人。 突然头顶上的魔法天空爆出一道金红色的光，小半轮耀眼的太阳出现在离他们最近的窗台上，阳光同时照到他们两人脸上，伏地魔的脸顿时火红一片。 哈利听见伏地魔高亢的声音在尖叫，而他也同时举起了德拉科的魔杖，朝天空喊出了他最热切的希望。 阿玛达索命！ 求你武器！ 砰的一声，如炮弹炸响，在他们反复踩踏的圆圈正中央，射出了金色的火焰，那便是咒语相撞的地方。哈利看见伏地魔的绿光碰到了他自己的魔咒，看见老魔杖飞到了空中，在初升的太阳里逆着光，像纳吉尼的脑袋一样在魔法天花板下旋转，打着旋儿飞向他不愿杀死的主人。这位主人终于要完全拥有他了。哈利以找球手精湛的技巧，用空着的那只手抓住飞来的魔杖，只见伏地魔踉跄后退，双臂张开，通红的眼睛里细长的瞳孔往上翻，汤姆·里德尔倒在地上，像凡人一样死去。他的尸体瘫软而干枯，苍白的手里空无一物，那张蛇脸空洞而茫然。伏地魔死了，被他自己的咒语反弹回去杀死了。哈利站在那里，手里攥着两根魔杖，低头看着对手的躯壳。一瞬间令人站立的寂静，人们惊恐地怔住了。随即哈利周围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喧哗，喊叫声、欢呼声、咆哮声震天动地。初升太阳的强烈光芒照在窗户上，人们喊叫着向他扑来。最先赶到的是罗恩和赫敏，他们的胳膊把他紧紧地抱住了，他们不知所云的叫嚷几乎把他的耳朵震聋了。接着金米、纳威和卢娜也来了，还有维斯莱一家和海格、金斯莱、麦格、弗利维和斯普劳特，每个人都在大喊，哈利一个字也听不清，也分不出是谁的手在拽他、拉他，拼命想拥抱到他身体的一部分。几百个人在往前挤，谁都想摸摸这位大难不死的男孩。正是因为他，噩梦才终于结束了。